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 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活力调频，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在这里我们希望发掘年轻人的情感的世界，发现我们情感人的这些年轻人的情感的问题，以及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没错，那么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 没错， 来搜索活力982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啊，我们请来了一个阳光美男子啊，所以说今天 阳光美男子 是不仅是需要听啊，声音非常的好听啊，因为他一会儿也会介绍一下他的音乐故事， 没错，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怎么说非常暖心的小伙子，所以说今天的情感故事我觉得应该有非常多可以期待的地方。当然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只听广播不看我们的嘉宾的话稍微的有一点可惜， 有点遗憾哦。 对，所以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欢迎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 今天的阳光美男子就是我们的明轩。 明轩哦， 来，明轩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明轩，目前呢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是现在是15级的话，我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再开学要上到大三，所以目前也是经历过一些情感上的小波折、小事故，也有今天呢，有一些很精彩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那是非常期待了。就我首先先问一个最近就是比较火热的问题吧，因为大一新生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说身为大三的师哥有啥压力没有，或者说对大三有啥期许没有，对大学生活。 其实今天我刚从寝室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 新生报道 了，对，新生就是师弟师妹陆陆续续的拎着包裹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搬进寝室。当时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又老了一岁。 我的天哪，那我和张彤还活不活了？ 我们俩面前不要 听老，我们两个要走了。 真的，我真的来到传媒大学这几年，我特别珍惜在大学的每一天 时光。 对，感觉真的是大学生活既自由又自在，又没有任何工作上的束缚。对，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我现在大概也只剩下2年的时间，可以再肆无忌惮的去追逐自己就是想要的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可能师哥师姐们也仅剩下 你的大师哥大师姐就不想聊这个话题了，不想加入这个话题。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觉得不只是对于大一新生来说是兴奋的充满期待的，对于很多即将毕业的或者说又升了几级的这些师哥师姐们啊， 没错， 就是更加的珍惜大学时光，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学能够享受到大学的同学们的陪伴，老师们的指导，也希望大家能收获一份很 珍贵的感情吧。 对，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 对，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因为这里啊，我们是年轻人的情感的世界，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大学生朋友，如果说开学了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中进行 做客。 对， 是的。 刚刚我们的明轩介绍了一下他的大学的规划和想法， 对， 那平时有什么技能或才艺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平时的话我觉得我这个人平时的话其实挺喜欢蜗居的，就喜欢一直 宅的， 对，宅在寝室里，宅在寝室里也不是什么都不干，天天躺着。其实我们寝室算是一个， 喜欢打游戏吗？ 对，挺喜欢电竞的。在平时在寝室的话，晚上哥几个就是一起玩一些就是实时对战的游戏。但是 宿舍里的人都会玩。 对，宿舍我们四个人都会。但是我们平常有一点和其他宿舍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算是一个有音乐气息的宿舍。对，我们四个人都会乐器。 哇 啊，比如说像我， 你会什么？ 对，我会二胡，会萨克斯，还会对，还会电子琴。然后像我们寝室的其他三个小朋友，他们有的会吉他，有的会小提琴。这样我们就经常在宿舍里，就是晚上四个人都拿出乐器，我们像小乐队一样，然后就嗨一波。但是有的时候楼下的人就不太乐意了，会上来投诉我们说大晚上的不睡觉干嘛。 对，其实想到这个问题了，一方面哈，就是音乐好听的话大家可能会享受，但是夜太深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隔壁的朋友的不满。这也是一个怎么说， 大学的小经历嘛， 非常难忘的一个大学宿舍生活。对，你说四个人同时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电竞加上乐器还会唱歌，我觉得那这个宿舍极度和谐吧，肯定。 对，其实我们算是比较和谐的一个宿舍，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就是家乡差不多都是北方人，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对，但是像其他宿舍可能有一些 南北方的差异， 对，他们的相处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的磨合期，我感觉可能到现在为止两年了，磨合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也可能是很多正在上大学的朋友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寝室的室友怎样相处。对， 是是是， 就是我，因为我的大学宿舍的舍友也是非常的团结，非常的 和谐 对， 对，所以说我爸妈就觉得我大学四年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和谐，非常的顺心哈。 对， 但是如果说宿舍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和谐的话，想必大家也得想想办法，不能说让这个就是不好的一个困境稍微的继续延续下去，还是要缓解一下，毕竟也像是在不在家的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家人的陪伴。 没错，其实男生宿舍还好，你像女生宿舍，因为女生的这个小毛病啊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细腻。 对，比较细腻一点，所以其实女生这个宿舍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问题可能会有一点点 复杂。 对，但是当然像张彤一样说的，就是有问题我们要及时的解决，因为毕竟大家要在一起生活四年之久。 对， 而且是很难忘的这种集体生活。 是，我觉得这个宿舍里面有梦应该不用担心有什么矛盾和误会，因为梦都会直面说出来。你为什么不拖地？ 我是很直的那种。 对，其实这样的话缓解了很多不必要的内心就是不敢说的那种郁结在心里， 包括我很爱笑嘛，一笑就完事儿了， 一个笑声就直接打破了沉静哈。 对对对。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非常难忘的大学的宿舍生活，想必大家也一定是有您的啊，不管是高中、初中，亦或是大学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学宿舍的经历。如果您也有相同的故事经历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9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花椒直播的平台上与我们进行互动。现在我们看到，现在花椒直播上已经有51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我们继续来把我们的话题转向我们的明轩啊。今天明轩啊说了他非常喜欢音乐，而且会唱，而且会乐器哈，萨克斯和这个二胡都会。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一首歌两颗星，肯定你是更加的就是熟悉了这首歌曲。你今天给我们推荐哪首歌呢？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是一首新歌，是陈奕迅的一首新歌，是披风。对， 陈奕迅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啊。 好的，先来欣赏一下Eason陈奕迅的披风。好的，我们再点击一下。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英雄。每个人的命当然不同，所以要相逢。多平凡的人也一样，很需要梦，孤单向前走。偶尔回头看，每当孩子有多久 相同，带着泪移动，多伟大让你钻时空逃回你长大的香浓，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不能飞于是努力走，看天空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明轩推荐的一首 Eason 最近的一首新歌《披风》。嗯，我们看听出来这首歌其实，包括 MV 都是很有这种，就是 Eason 之前的那种稍微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哦、怎么说，有点小哀愁。我 伤感， 对， 是人家都说失恋的话要听陈奕迅的歌， 是 会更 一生 更难受。 对，你这个医生，结果是给你开的什么药啊？这是。来，明轩，你今天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我们说一下。 其实我推荐这首歌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直接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陈奕迅，对，从初中开始就听他的歌。 嗯， 那么这也是我第一次掏钱去买他的歌，因为这个是我在一个 CD 光盘吗？ 啊，不是， 现在。 对，现在是在一些音乐软件上，现在是需要付费的。对，因为也是出于对奕迅的这样的一种热爱，对，对于他音乐这样的这种热爱， 支持正版， 对，支持正版。然后第一次掏钱去购买了他的一张专辑，里面是两首歌，一首是《披风》，一首叫《放》，是两首歌。 嗯， 对，然后 都是中文歌是吗？ 对，都是中文歌。然后为什么推荐这一首呢？因为这一首我觉得更能符合我当时听音乐的时候一个小情景，因为这首歌里面主要描述的就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一些梦想，为了自己的工作也好或者事业也好，去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快乐。比如说我们不可能一直都沉浸在美好的童年时光里，我们是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的，所以为了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肩膀上要承担的会更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取舍。 所以说不只是要为自己，也要为这个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就是怎么说，用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披风是吗？ 对， 为他挡风遮雨是吗？ 其实这个披风的意思就是要用自己的一些心理上那些强大的地方去挡住那些，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诱惑 哦，是屏蔽掉一些诱惑， 屏蔽掉一些诱惑， 更加专属于自己的世界。其实我一说到披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超人， 超人啊，Superman， 就是希望明轩也能成为你世界中的超人。 谢谢，谢谢。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这个我们的披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 了，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可是有的聊了，因为最近包括我包括梦应该明轩也在内，我们之前就是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是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 是的， 就说最近压力有点大，其实不只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生活在这个就是 大家在奔波啊，在忙碌的人其实都会有压力大的时候， 对，都会有压力的这样存在。 对，那么遇到压力大的情况下该如何缓解，如何让自己的心境更加的单纯，更加的轻松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给您一些小妙招啊，一起来听一下。咱们首先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压力太大的几种表现有什么。 对，我们先来看看就是有什么样的压力。 对，看看您中招了没有。 明轩就是可以说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压力也挺大的，因为现在在上大学嘛，我现在感觉已经满18岁了，就不能在生活上经济来源不能完全靠 过多的依赖家人， 我会去出去打一些零工，然后也算是 养活自己， 对，尽到自己的一份力，给家里也尽到一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这时候我也会有些压力，比如说有些时候学习的时就是上课的时间跟上班的时间撞车了，这时候我就很头疼，因为不去上课老师肯定会骂你，而且你整个的学业也被耽误了，如果你不去上班的话可能这个工作就丢掉了，对，是这样，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些 纠结了。 那么其实我在有压力的时候我会发烧发低烧，就是我在心里特别纠结的时候， 你的生理在抗， 就会有些生理上的反应。 但是你没有看到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张彤哥有一个谄媚的微笑，那就说明其实他在上学的时候做出这种决遇见这种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一定会放弃学业，他会去接活。 不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告诉明轩，包括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对， 就是一定是选择学业， 是，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而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因为大学四年就是你人生的只有这四年，在大学的时光， 对， 老师会给你知识，活钱可以再挣， 以后再赚， 但是课一旦流失了没了就是没了， 就真的没了。 对，你抄别人的笔记或者听别人在复述那是没有用的，你自己还是要上课， 自己上课去听，然后去领悟，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接受的也不一样。 是， 但是其实周围也有一些同学他们是真的是因为客观条件很差，就是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他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啊。但是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可能 更 非常想 更加的复杂， 对， 会更加复杂。 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用这个答案来回答，还是要照顾学业，因为你的家人就是其实父母啊供养你是非常辛苦的，他们需要你需要你做的不是说你能多早的进行独立，而说你在学业上取得自己应有的成绩， 对， 学到你的技能以后才能更好的更长远的养活自己。 没错，就是以一个长远的目标去看的话还是要以现在的学业为重。 俩过来人啊，俩过来人， 真的是 给我们明轩弟弟一点这点小招。 没错，也是给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支点小招。 对，因为大家应该我觉得大部分就是朋友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妹儿，你最近压力大是因为什么呢？ 我最近压力大，我最近压力大，其实就是跟我们毕业面临着这种毕业季，然后工作 有关系。 找工作，我想你也应该有，就是会有一点这样的压力。 对， 不过目前来说，这个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了，其他的还好。 情感方面没有？ 情感方面 一片空白，也不需要有压力了，是吗？ 我不 care 啊。 就是我刚才跟孟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原因差不多，可能明轩现在暂时还体会不到，但是心理上会有一种急迫感。 对， 但是 因为毕竟你大三了嘛。 是的。 对，但是从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不是特别确定我压力是不是足够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通过咱们两个吧，给大家播报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 哪些症状一旦产生就代表人最近压力很大了哈。第一点，就是在工作日仿佛像是被上紧了发条一样的钟表一样马不停蹄，但是一到周末就浑身乏力懒得动弹， 这是一个。 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常常感觉全身酸痛啊，尤其是肩颈腰还有这个臀背等部位， 经常会感觉疲乏。 对，不过我觉得大部分很多都是玩手机玩的，或者像你这种打游戏打的坐着很累， 去打游戏精神压力也很大的， 是 吧？ 对， 那适当的 怕坑队友是吗？对， 本来游戏是为了放松的，结果反而有压力了哈。 对，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会出现一些就是肠胃不太好，比如说容易感冒，容易腹泻之类的。其实我最近就是有这个困惑， 有这种， 对，抵抗能力差，对，抵抗能力会变差。对， 然后还有一个呢，第四点呢，就是莫名变得非常喜欢吃甜食和各种高热量的食物， 暴饮暴食啊，整天吃太多 的 甜食， 这样对身体其实很不好的。 对，因为有些人 就是病从口入嘛。 对，因为有些人说吃甜食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变得快乐的一种很好 的 方法，其实就代表说你平时可能日子有点苦了，就想疯狂的吃。 你可以这么想， 然后还有 有是负能量爆棚，整个人就很消极，面对一切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看到每一个事情先想到坏的一面，才能拯救自己， 是吧？还有第六点呢，就是习惯性的拖延症。这个我也有， 我觉得我招招都中了，我发现我这前六招全中了， 是有一点，是有一点，但是我有一点没中的是第四点，就是爱吃甜食高热量的。我心情压力一大，就是我不愿意动，而且不愿意吃东西。 我压力大的时候会有点暴饮暴食。 分人。 然后接下来两点呢，就是说第七点，就是说容易跟别人相处不来，容易急躁，容易发生一些冲突。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会有的时候大发雷霆。 这个、我真的会，我真的会这样子。 对，脾气会大一些，会就是无常一些，像那个 就是会叽歪，就用咱爸爸妈妈说，你跟我叽歪什么呀，老师？ 其实我们是一个口头语哈，是个方言，就是你不要跟我唠叨，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是不是？ 不是、爸爸妈妈的这个态度就是你，就是我，比如说我说你， 哼哼唧唧的那种。 但你能不能别老是哎呀烦死了，怎么、就是种叽歪、 顶撞 哈， 有点。刚刚我们列举了八条，希望各位如果有相同症状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听下面的技巧了，因为这些方法其实对你的生活来说，其实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科学。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有压力的话，就开始做起来。因为我觉得博虎点秋香，咱们其实是关注的情感，其实也关注咱们的身心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变得每一天都活泼开朗，才能迎接美好的每一天。 心理健康，身体就自然健康了。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就是压力的几种表现，看您中招没中招。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咱们该说情感世界中有没有一些压力太大的表现了。那个明轩，你有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也有，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他们难免会有一些 摩擦， 对，摩擦会有争吵。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如果放纵下去的话，就可能把这个事情这个错误的程度越酿越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抓紧解决。那么在解决的过程中，肯定就会出现压力。就是想应该是我退一步，还是用我这种想法去征服他，去说服他。就是压力一般都是从这个时候产生的。 这也是情感世界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吧。 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遇到矛盾摩擦的时候，都会有压力，说我怎么去解决，怎么去缓解，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局。 对，是选择让步还是选择去 对 争执一个对错？ 没错。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妙招吧，好不 好？ 好 的， 接下来分享我们的技巧。来，妹儿，你化身这个分析小专家，来，咱们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每天要保持30分钟的运动。人都说运动呢使人健康，而且还使人阳光。 是，而且其实也是让你的一身的什么一些汗、 负能量就是释放出去， 都释放出来，可能对这个精神的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很有缓解作用。 那么第二招就是 第二招， 多跟自己亲近的好朋友、家人多进行亲密的接触， 对， 拥抱， 或者是爱人。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心事暂且的缓一缓，放一放，然后用爱的方式进行缓解。 对，还有一种，最后一种呢，就是拓展这个想象力，多思考自己的生活、兴趣爱好等等。您可以就是比如说明轩喜欢乐器拉二胡啊，没事就可以拉拉二胡啊，就是在音乐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然后或者是对周围的环境的光线是什么样的呀，或者你听到了什么声音，闻到了什么气息，周围还有什么人，你感觉怎么样，就是这样的 一种想象， 对， 一种 想 象吧。其实 对， 明轩你有什么招吗？你觉得缓解情感压力的时候， 对， 其实 你自己的小妙招你觉得有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的其实我对于这方面处理跟刚才一梦姐说的差不多，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有的时候在感情上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一定要先避免那个最火热的那一段争吵期，但是首先要想的就是如何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冷静下来之后呢，再去着手去解决这件事。 对， 那么在冷静的过程中，我可能就会比如说跟室友一起出去 打打游戏啊， 打打游戏，出去打打篮球，或者是自己出去旅游一下，然后附近的一些地方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就可以做到冷静， 不让自己在怪圈里面继续周旋了哈。好，刚刚我们是分享了一个情感缓解的小妙招，那么接下来该到我们的嘉宾我们的明轩公布你的联系方式的时间了。今天公布微博、微信、QQ是什么呢？ 这样我公布一个微信吧。 好的， 微信其实就是我的手机号，是15001212958。15001212958。 好的，非常感谢明轩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分享他的好故事以及带来他的情感的一些困惑。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解答。 是的。 好的，今天的播点就像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 从此打开，跟随陌生的未来，步步紧